哦。 完了，他主要是啥呢？是说话就是处事不清。 啊。 走道吧，就像啥，就像站不住似的，像小孩站不住往前抢。 哦，走道也不稳。嗯嗯。 完了呢，是这个便秘。 还有便秘。 睡眠不好。 嗯。 完了，还有腰托。 嗯。 腰椎管狭窄。 还有椎管狭窄。嗯。 他现在心率啊有点低，心率他现在心率是，60左右。 啊。 他这个打吃这个，这个是他吃完以后呢，现在呢，血压缓解了。血压原先是，吃降药吃两片。 嗯。 这回吃半片。 哦，吃半片。 一天吃半片。 嗯。 啊，一天一宿就吃半片。 嗯嗯。 完，另外呢，睡眠缓解了，睡眠现在原先。 嗯， 30个点，现在都睡六七个点。 嗯嗯， 啊，完，另外便秘呢好了。 嗯， 便秘原先呢， 嗯， 是大便都30天便一回。 嗯嗯， 便那个便的是啥情况呢？ 嗯， 就和那个就是那羊粪蛋似的。 哎呦， 嘎嘎的， 这么干呐？ 对，那拉特殊费劲。 嗯嗯嗯， 我害怕他有这个病，万一这拉蹲那嘎上厕所都容易脑。脑出血呀！ 是他这个有高血压的，有脑梗的，最怕的就是一个便秘，啊，很多人出事就出在厕所里。 吃药以后， 嗯， 特别是这七天， 嗯， 现在一天一遍， 那多好， 一天一遍还都是香蕉便。 哎呀，太好太好了！ 嗯嗯，接下来说我得感谢徐老。 啊，挺好挺好。 他主要是现在做啥呢？ 嗯。 就是舌头啊， 嗯， 就他那个舌头现在的就是 不打弯吗？ 都是红色的，舌头全是红色的。 红色就是说他有内热，他的热还是蛮厉害的， 啊、 嗯，所以他那个大便是羊屎蛋的呢，对不对呀、啊？ 对呀、啊。 嗯嗯。 完了，总好发脾气。 啊，总好发脾气。 来气儿。 嗯嗯嗯。 他净是长气儿。 嗯嗯。口苦不？你问问他。 口苦呢？口苦， 嘴巴干不干呢？问问他。 嘴干吗？啊，有时候干。 嗯，问问他是不是心烦、发火啊？心烦吗？ 心烦呢？心烦发火，他净是长脾气，也没气呗。 哈哈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 完，另外他还有呢。 嗯。 腰托和这个腰椎管狭窄。 嗯嗯嗯，这个问题呢，都不是要命的病。知道不？脑梗后遗症，它是容易再次复发。我给他开一个方子，让吃个十副药，明白不？ 啊，就是中药是吧？ 对，好嘞，哎，好嘞，好嘞，那就先说到这儿。方子我半个小时以后就给您 啊。行，半得过半个小时是吧？ 对，半个小时以后你跟他说，我方子开出来了。 行， 哎，好， 谢谢啊， 哎， 谢谢， 不用谢、 哎、 不用谢、 哎、 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、哎、再见啊， 哎，好嘞， 哎，好，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，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你好。 你好。 哎，你好。 是徐主任吗？ 是我。 哎，我姓柴。 啊。 完了，我这个我给我孙子咨询。 给孙子？多大的 孙 子？孙 子才25岁。 25岁。 这孩子吧。 嗯。 要说他有高血压，他得有4-5年了。完，去年就家没拿当回事儿，完他就是突然的就不行了。 哦。 不行了，就给咱这，我是锦州的 啊啊， 给咱附属医院看的，完吃、 嗯、 吃那个降压药， 嗯， 吃好多降压药，完他也不见好， 嗯， 达都的高压达到190-180， 嗯， 完了、最后啊，就是那个咱这附属医院吧， 嗯， 就让他上北京， 嗯， 完他妈就带上北京了， 嗯、 到北京住医28天医院， 嗯， 完他给检查的说是啥呢？就是醛固酮增多症 啊，这是比较少见的一种高血压情况 啊， 这个必须得当回事儿 啊， 当回事儿。那现在怎么治的呢？现在 啊，我告诉你，他呀，就是肾上腺分泌的不均匀，